嗱，呢度係尼敦道證交所節目啊，今晚你見唔到孤星 ，OK？ 因為有夫子喺度陪我一齊做節目。咁剛才你睇到個片頭咧，係最新嘅製作嚟嘅 ，OK？ 所有我哋嘅節目都會用噶啦，或者大部分我哋節目都會用噶啦。咁今晚嘅主題咧，請到夫子上嚟，梗係講 大家好， 講大嘢啦。 阿健仔，隨便傾偈，隨便傾偈嚇。 嗱，咁我哋今晚就叫做清君則。OK， 清君則咁啊，阿健仔設計啊，用草書去寫清君則啊，呢、啊、幾個字啊，嗱，到底二百萬人會唔會錯咧？嚇、啊，即係疑問。咁啊，有人就一定鬧我啦，話你依個標題已經勾咗啦，因為民陣嘅五項要求咧，係包第一項包括係阿林鄭要落台，而家已經取消翻四項要求，就啊撤回啦，撤回呢個送中等等啦嚇。OK， 我哋陣間先再詳細講。咁清君則呢個題目，即係清咗皇帝側邊嗰啲人，呢、這個題目就會唔會勾啊？咁啊，第一咧就話咧，呢、這個係冇時式嘅，嗱冇講到係過去式、現在式或者將來式嘅政治，一日都嫌多。OK， 將來會發生咩事咧？我哋拭目以待。第二亦都冇單數或者係眾數嘅，咁到底將來需要問責嘅人啊，需要借個人頭洗下嘅人係單數還是眾數咧？大家亦都放長雙眼去睇。不過咧，二百萬人上街示威和平示威喺6月16號咧，梗係冇錯啦，係咪啊，夫子啊？我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啦，嗱。本來我有很多嘢想講嘅，不過咧跟住簡單直接嘅、嗯。OK， 今次呢單嘢 OK 搞到林鄭出嚟係道歉啊，咁就係唔 盡管佢冇道歉嘅喎， 啊冇乜誠意嘅 字眼就用咗道歉， 係啦，即係自己人葉國謙都話佢啦，就肢體語言有啲落差。係用落差，喂，即係進步咗。講落差依個名詞。anyway， 我想講翻直接了當啦。就問你，今次係咪中共對港政策自1967年以嚟最大一次失誤？ 失誤係經常有㗎啦。 係咪最嚴重嘅一次失誤？ 我都好難講係咪最嚴重。點解咧？其實2003年之後啊，北京改變咗對香港嘅兩制嗰個嘅方向。 嗯， 這個如果你是從歷史角度來說，這個都是很嚴重的， 是 因為2003年之前的，由1997到2003這6年裡面，它的方向真的落實到80年代、我在北京採訪的時候，它那時所說的無為而治那6年是做到的，由2003年之後呢，它是有一個根本的重大的改變，就是變了由無為而治變成有所作為， 有所作為。 他當時提出七項嘢，今天我不詳細重複啦。嗰七項嘢裏邊，如果嚴格講起嚟咧，係由江澤民到胡錦濤到而家習近平，係逐步否定咗鄧小平當時講嘅一國兩制。如果講得嚴重啲，佢背叛鄧小平當時嘅主張嘅喎。咁你話呢啲？如果講起嚟咧，呢啲係根本性嘅錯誤添喎。 同埋 而家你話哦，佢呢個逃犯條例。咁佢一意孤行，咁後來咧就搞到滿天神佛，而家咧係冇辦法啦，佢已經係節節敗退啦咁樣。而家咧只能夠講係一個戰役裏邊嘅錯。 好啦，夫子講開戰役啦嚇、即係我一向相信咧，中共黨人係熟讀歷史嘅，起碼比一般香港人係熟讀歷史嘅、 熟讀歷史，但係吸唔吸收歷史教訓係兩回事啊！ 嗱，我即係小弟讀書少啊，即係攞啲嘢出嚟講，睇下你可唔可以即係即係指點下 ，OK？ 嗱、關於共產黨嘅歷史咧，喺100年前，當呢個布爾什維克攞到政權之後嘅兩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嘅兩年，這個布爾什維克咧係入侵波蘭 ，OK？ 當時打出嘅旗號就係我哋進入波蘭。解放波蘭的無產階級 ，OK？ 點知咧，波蘭的無產階級即係啲窮嘅咧，就加埋啲資產階級，即係啲有錢咧，共同聯合抵抗呢個布爾什維克，即係蘇共嘅軍隊。結果咧，就上演咗一場咧，係人類歷史裏邊最後一次騎兵大戰，波蘭贏咗 ，OK？ 咁啊，蘇共慘敗嘅。 梗係啦，你入侵人入侵人哋個國家嘛。 啊、就係、是、今次咧，中共咧就令到或者係阿林鄭啊，嚇佢依個送中條例係令到香港咧係跨階層，不論貧富，不論宗教信仰，走出嚟共同反對你。你遇到最強烈嘅抵抗。OK， 有如一百年前發生喺波蘭嘅地方，中共冇吸收到，或者係港府高層根本就冇讀過歷史。第二件事咧就係話咧，我雖然都講過，不過咧都要再提一次。大陸成日講話戰略，戰略，係我哋要有國際視野，要國際觀睇全世界嘅戰略。戰略，人類歷史上最大嘅一次戰爭就係叫做二次大戰。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納粹德國的希特拉是放過了瑞士和瑞典的，而日本呢是放過了澳門的，這些這樣的中立地區呢是軸心國刻意留低下來。為什麼呢？就是可以提供利益嘛，瑞士最做所有的精密儀器是怎樣的，可以不受盟軍濫炸情況之下供應給德軍嘛。而澳門作而這個瑞典是出礦藏，還有呢即係話人哋話搪瓷以前最叻就係瑞典嘅啦，瑞典係好多礦藏嘅，都可以供應俾德軍。而澳門咧，作為一個情報收集中心，或者有啲金融嘅事務喺澳門辦嘅，咁當時佢哋呢啲軸心國嘅刻意嘅政治決定，我相信中共高層一定知道。事實上咧，部分呢啲料咧，呢啲料啊，我都係睇大陸書知道嘅啫。OK。今日咧，而咧喺五年前嘅九二八咧，由第一個 moment 開始，五點零六點第一個催淚彈射出嘅時候，我已經知道，我可以斷定佢一定唔會開槍嘅，因為中共最怕咧台灣嘅二二八事件喺香港重演，啊，港獨一發不可收拾。OK， 佢冇犯到錯誤，但係今次咧就加埋林鄭咧犯咗呢個搞送中條例咧，搞到一鍋泡。阿夫子，你又點睇咧？ 嗱，你先話舉咗好幾個例子嚇，咁我哋 噏得太多咗啦啊！ 唔係，我諗咧就好難咧，就係每一個例子咧都可以簡單互相比較嘅。係，咁不過咧，正話你提到嗰幾樣嘢咧，我覺得咧有啲共通點導致你正話所講嘅北京對香港嘅一啲政策嘅改變等等啊嚇。 嗯。 咁三樣嘢，其實三樣嘢你可以放埋一齊嚟講。只不過佢呢三樣嘢嘅表現形式唔同啫。第一個當然係短視啦，即係北京對香港，我所知而家你同啱啱1949年嘅時候，毛澤東、周恩來嗰陣時，佢點樣睇香港啊？當時大家都記得八個字啊嘛，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啊嘛，就係因為嗰陣時成個共產黨係俾人圍堵噶嘛，你揾個地方唞下氣至得㗎。咁所以當時就話其實。個解放軍已經南下到隨時一過嚟，而且嗰陣時邊界咧都冇乜特別嘅咩防衞㗎啦。嗰陣時嚇，咁英國咧都觀察你過唔過嚟，結果當時話唔過啊嘛，就係留翻一個唞氣嘅地方。結果後來打韓戰啦，打韓戰嘅時候，香港嗰陣時起咗好多走私嘅作用啊嘛。所以走私嘅就係嗱藥物啦，包括有啲違禁品啦，當時嚇即係外國。嘅違禁品唔俾入大陸嘅咧，咁好多咪喺香港入咯，係嘛？咁到即使開放改革嘅時候咧，鄧小平更加睇重香港啊，因為國內係冇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取代香港。到呢個香港九七啦嘅時候嚟講咧，因為嗰陣時係要對台灣做示範作用，所以更加出現我正話所講嘅無畏意志。總之嗱，你哋搞掂佢啦。不要出事就得了，但是现在可以说習近平年代来讲对香港这个的长远的地位是非常短视，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觉得喂，我们在香港试了一国两制，但是台湾都 不接受，还更加说不相信一国两制，这个不单止是台湾政府，歷任政府從李登輝開始到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是從來不信一國兩制的，再加上老百姓，台灣老百姓是越來越不信一國兩制，你看香港搞成這樣他怎會信呢？正因為這樣的時候，習近平已經很短視，覺得唉算了、國內很多很多官員說這個說話 是他們那個體制裡面才說到的，就是說 我哋使乜喺香港咁委屈啊？佢話委屈喎。 嗯。 佢話委屈，我仲使乜香港做戲啊？台灣都唔信咯、啊、咁樣。 嗯。 嚇、啊、嗱，咁所以呢一個咧，嗰個短視係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佢對兩制已經失去耐性啊。 咁快失去耐性？ 誒唔係快，2003已經失去耐性啊。只不過係話佢嗰陣時咧，仲考慮一下，咦？香港咧，畢竟仲係一個經濟金融可以利用的地方，所以由2003年開始咧，政治上面嘅收緊啊。而家大家回顧一下，2003年嘅時候已經話俾你聽，一國高於兩制啦嘛。同而家習近平所講嘅香港冇剩餘權力，中央給你多少就有多少。其實在2003年一直演變到今時今日咯，係嘛？佢當時講七點裏面其中一項，香港政制循序漸進。咁、即係而家話俾你聽，喂，循序漸進，決定權時間表全部係阿爺掌握啊嘛。咁喂，佢嗰陣時話，我2003年話咗俾你聽噶咯喎，嚇、啊。咁咪係好早已經失去耐性啦，唔係而家先失去耐性啊嘛。而家佢可以講，佢失去耐性係表面化，甚至上咧係不計成本。即係話搞壞了香港，他都不計成本的、啊、所以失去耐性是、其中一個、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就是利益的計算了、啊、我將這三個放在一起的時候呢，我不妨可以看回今次的逃犯移交的條例、送中條例有一個背景，我覺得大家不要忽略、是一個國際的大環境，令到共產黨是做錯好好錯好錯的判斷，以致好錯好錯的決策。點解咧？呢、這個咧要楞翻中美貿易戰啦。好多人話：咦，中美貿易戰最多就楞到香港嗰個單獨啊關稅區、 嗯、 啊個獨立關稅區嗰個位置啊，或者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啊加關稅，咁啊令到香港啊啲轉口貿易死曬咁。大家最多係睇呢個，但係咧而家種種嘅跡象可以顯示咧。你再從個時序啊去對比啦，北京就係因為喺中美貿易戰發生咗之後，慢慢演變到今時今日，北京認為美國同其他嘅國家聯手向中國發動一場超限戰，所以中國而家咧就要創造個牌啦。咁結果創造個牌揾香港嚟做一個牌，嗱大環境係咁，我詳細再講少少。 嗯。 大家你睇下，舊年美國係三月開始話要打貿易戰啦，六月開波嚇、啊、正式開始嚇誒、啊、一部分關税，未到而家嚇呢個誒25% 咁高字。咁當時中國個判斷就係話：，誒我俾利益特朗普搞掂啦。而家可以同大家講啊，特朗普一講話要打貿易戰，中國已經將特朗普個女喺中國。他有生意的嘛，他當時申請很多個專利，初時都不行，一話打貿易戰38個專利即刻就很快地 批了給他 的女兒。那這些來說，中國當時經常以為我給利益搞定了你的領袖那就行了，喂不是的，人家不是這樣想的。那結果呢6月開始打了，跟著到去年的12月就是孟晚舟事件出現了。 12月1日， 孟晚舟的事件一出現之後呢，哎、中國覺得哇，我俾咗好處你，你仲繼續整我啲流羅嘅，係嘛？咁佢開始咧就你見大陸嗰個嘅宣傳咧，最開始以為人哋做戲啊嘛，咁咪裝空作勢啦，放馬過嚟話、我們彈藥充足，你睇官方都係咁嘅。咁、後來咧就睇下睇唔係喎，就只能夠褪態啦。你有冇發覺舊年年中開始，中國係節節後退嘅？ 係 俾好多好處佢，嚇、咁然之後咧，以為又搞掂啦，係實質利益，唔單止係個人俾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咁、到12月咧，孟晚舟事件一出咧，中國嚇一跳，嚇咁都得係嘛？咁即係話搞埋你其他啲流羅咯。好，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講嘅，過去好少提嘅，就係原來喺孟晚舟事件之前，比利時亦都應美國嘅要求。捉了一個半官方的中國人員，又交了給美國。當時這件事就掩著沒有出聲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位人士在 三方即係中國、美國同比利時之間都相對有少少敏感嘅，大家覺得，所以咪唔出聲咯。但係大家知道呢類人士去到美國，即係喺人哋嘅階下囚咯，無論係正式判刑或審唔審。喂，呢類人士，美國最緊要就係要你個口裏邊講嘅嘢嘛，係嘛？嗱，咁所以咧，到後來又發生孟晚舟事件，所以咧，北京就好擔心，就係會唔會越嚟越多國家，好似美比利時同加拿大咁，成為美國嘅白手套咧？會噶嘛，係嘛？因為而家美國係佢個盟友。從利害關係都畢竟多過中國啦。 頭先你提到兩個國家，加拿大同埋比利時都係北約組織嘅成員。 仲有喎，人哋係利益凝聚喎嚇，咁即係中國同呢啲國家嗰個利益咧唔夠同美國，即係佢哋呢啲盟國啊， 盟國 嗰個利益咁緊要，同埋佢哋仲有理念凝聚嘅喎。 係 中國冇，佢哋嘅理念凝聚係咩嘢？啲西方國家理念凝聚兩個字嘅咋。反共 嗱，呢啲反共咧係 佢唔係反華喎，反共， 仲有對自由民主同埋法治 嗱，正因為咁嘅時候咧，北京就開始諗啦。哇！如果越嚟越多國家黐埋美國度，點搞咧？好，既然美國揾白手套，我哋自己都要揾嗱。無論佢係咪真係咁諗，但係從策略上咧，而家見到啦，中國咪即刻捉翻兩個加拿大人咯。 係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啊嘛， 係白人。 係啦， 加拿大嘅白人。 係啦，咁跟住咧就話好，為咗阻止其他西方個國家從美國走得太近，如果中國諗，我自己都要搞翻啲白手套，咁咪可以即係最單獨阻止美國同嘅盟友走得太近啊！你如果做美國嘅白手套，你都要諗諗，咁跟住咧就會諗啦，喂，揾西方世界揾中做中國嘅白手套，邊有啫？不會跟你做的。好了，你再找第三世界，有條件做什麼？你找非洲啊？ 沒有條件 做。你沒有條件做嘛，想來想去，咦，最聽話最容易搞的香港嘛，是不是？所以呢，你見現在這個送中條例什麼時候第一次拋出來的？今年二月 是 是的，四月就拿去立法會首讀了。 我記得呢自從農曆新年之後呢，第一個議題都未過初十，已經是講呢樣嘢啦， 啱啱就係孟晚舟事件出現兩個月嚇， 少於兩個月，兩個月到啦，兩個月到啦，係兩個月到。 嗱，我講個時序好清楚噶，同埋我哋不斷去採訪，我哋都即係聞到陣除。咁當然你話啊，你可以話我穿錯附會，咁但係我從時序上邊咧，再睇中國官方嘅傳媒嗰個變化，已經可以睇到啦。他是要找回自己的白手套。好了，我們再看看這個送中條例。送中條例為什麼那個權力一下子要落在特首一個人身上？是吧？跟著它裡面涵蓋的內容不是純粹說，哎，我大陸在香港，我不喜歡誰的政治人物，或者就是這個不聽話的這個銅鑼灣書店那些，它的涵蓋面是涵蓋所有在香港或者經香港的外國人喎，這一樣嘢咧，先至係可以起到制約外國唔好同美國走得咁近。咁我話啦，嗱，你從國際嘅戰略啊、鬥爭啊等等嚟講，北京可以咁諗噶。而外國而家無論北京係真咁諗定假咁諗，外國已經覺得北京係咁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無端端放棄咗香港嗰個長期嗰、那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嗰個嘅角色啊， 即係半中立地區。 跟住你係將香港放咗喺一個國際鬥爭嘅平台上邊，無端端本來香港可以有一個好超然嘅地位，你而家咧就只係諗住中美或者中外嘅鬥爭，而唔考慮對香港好大好大嘅弊病，唔單止副作用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劫嚟噶。 要用個劫字。 劫，因為點解咧？你本來可以不需要有這個這樣的即是衝擊的嘛，現在這個劫呢，從外國的反應呢裡面已經可以看到了。外國商界首先是提出，喂，你這樣呢，即使你兩國的政府鬥，你都將我們商界，外國的商界扯埋下來，他們都看到那個的要害在哪裡。跟著外國就借勢咯，我經常說政治是一種借勢，看你借得漂亮不漂亮。 而家中國咧就覺得，反正台灣你唔想一國兩制，喂，外國而家逼緊中國，佢認為超限戰啊嘛，即係外交圍堵戰啊、經濟戰、科技戰啊，華為嗰啲咪科技戰咯、啊。咁佢自己本身要創造籌碼嘅時候嚟講咧，就唔考慮到其他嘅副作用。咁而家你一開始咁嘅時候咧，外國其實嗱，我有一個觀點就係、是，我經常都覺得外國政府唔係外國民間嚇，外國政府咧係唔會真正關心香港嘅民主自由發展嘅嚇，佢只不過係一種借勢嘅利用。咁咁啱咧，北京就好衰嘅，佢就係喂，既然你北京成日覺得外國睇香港嘅利益啫嘛，所以佢喺經濟上邊咧就繼續維持香港，政治上邊嚟講咧就不斷收縮，以致佢國內成日講啊，我閂埋門嚟打仔，你外國會理咩？嗱，呢個佢嘅盟塞嘅地方，正因為你咁盟塞，外國本來話冇呢張牌噶，你而家送一張牌俾佢，佢咪企出嚟喂，你咁打唔啱啊！你又打咗人類嘅普世價值啊！咁佢咪借啲嘢咪企入嚟。而家美國咧，佢個口裏邊講，除咗話個獨立關稅區，跟住香港政策法啦，跟住又話可能咧係啟動嗰個人權問責法。人權問責法咧呢一樣嘢先至到用，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啟動個單獨關稅區嚇，咁就會形成香港同美國嘅貿易會有波動噶啦喎。咁如果你話啟動中呢個香港嘅政策法，呢個中美關係上邊有波動噶啦喎。呢個咧對美國嚟講咧，嗰個波動都會大，佢要計算嗰個利益。但係如果啟動嗰個人權問責法咧，呢個就好過癮噶喎，佢係直接針對個人噶喎。譬如好似話美國喺覺得有啲人係違反人類普世價值嘅，佢可以將呢啲人放落黑名單。或者他認為紅名單放在裏面的時候來講，可以包括外國的政要啦。如果香港喂林鄭這些名單放了下去， 還有李家超啊， 他可以很闊的，他包括了你是支持這些踐踏人權的人，喂，如果是這樣的，你建制派很多的， 是吧？那首推行政會議咯， 那是咯，如果這些呢，人家是盜辱。當然我現在講緊呢啲咧，美國行唔行呢步棋咧？佢仲計算同中國嗰個嘅利害關係嘅。但係如果真係玩起嚟咧，外國過去嘅例子會點玩咧？佢唔會喐你一大頭。譬如啲中國啲權貴啲仔女啊，佢唔會喐。但係咧，佢會喐你中間嗰啲先嘅。慣例嚟㗎。嗱，所以你啲建制派你自己本身要好。係好清楚，你唔好盲累累走落去嚇。 啊，仲有一招係好絕嘅嚇，除咗唔俾你入境之外咧，就會凍結你喺美國嘅財產資產。 唔止嗱，再講兩樣嘢俾大家聽，係可以凍結埋你喺美國以外地方買嘅美國股票。 哇！ 犀利啦， 咁咪勁咯。 仲有，如果有需要擴大嘅時候，可以係擴大到你名單上邊嘅親友。 OK， 親友咧係一般指直屬。 哇！ 即係配偶同仔女， 咁啲建制派咪驚到騰騰震？ 咁所以我就話咧，人哋如果係玩起嚟啊，人哋可以玩到好盡。咁而家咧就係、是、習近平啊，短視又好似嚇，即係要保護自己利益。正話你正話講呢個題目係用清君則啊嘛， 係 中國歷史上清君則最明顯嘅係邊次啊？ 就明朝， 明成祖 係啦，明成祖嘛。 當時啊，明成祖搶咗佢個侄朱允炆為帝嗰個位， 係 咁其他嗰啲人啊，咪覺得哇，明成祖你咁唔得喎， 情眼之變。 咁本來咧，你要去打明成祖噶嘛， 係， 但係你唔可以去直接話我要打明成祖，你明成祖隔離好多殘臣啊， 係， 咁所以我而家要清君則， 係， 咁結果咧咪打啦，結果明成祖。不怕你啊，因為佢嗰陣時明成祖都周圍去征伐嚇，到到最後佢仍然係揸住好多個兵力喺手，雖然佢早死，佢都係戰場裏邊死嘅。咁所以而家大家睇嘅問題就係話，喂，原來咧令到今次嗰個嘅送中條例亂曬章法，同埋係夾硬嚟，其實除咗特區政府盲從附和之外，有冇啲其他背後嘅 原因呢？ 嗱，背後原因呢，我哋唞陣先至講。OK， 阿夫子。不過頭先你所講到咧，嗰條法例咧，美國同即係攞出嚟傾嘅咧，最新嘅咧就叫做《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係由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即係負責嘅。 另外仲有一個㗎，我正話講開嗰、那個，另外一個係一個蘇聯人嘅名嚟㗎。 係， 因為呢一個係主要針對前蘇聯同俄羅斯。 係，佢喺美國都試過咧，好多次㗎啦。咁其中咧，大家比較關注即係留意嘅咧，就係、是、俄羅斯部分富豪被禁入境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呢、這個呢件事咧，今日會喺美國時間嘅今日喺美國傾嘅。OK， 嗱、傾成點另外一件事，總之就嚇嚇你。咁啊，至於其他嘢咧，我哋唞陣翻嚟講。不過唞之前記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啲錢俾我哋城寨，捐啲錢俾我哋證交所。OK， 有錢嘅你可以捐，有力可以出，將我哋嘅節目，將城寨節目，包括埋彌敦道證交所 share 出去。OK， 將我哋嘅信息 share 出去。咁我哋唞一陣。